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好，歡迎大家收聽澳樓廣東道的南風窗。今天是10月17號星期五的晚上，我們有三位主持，有我爆石、思華和簡洛夫。大家好， 各位你們好。 喂，大家好。 喂，大家有沒有、跟進一下？喂，雨傘革命已經第20日了，真的比我講真的比我想象中已經 last 耐很多了。我以為三四日就玩完的現在呢，哇，第三個禮拜了，開始即係香港的市民是值得我們致敬的。大家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原本就諗住大約是兩個禮拜到啦，即係玩完啦，但係估唔到係可以 last 到今日都未完到。即係我都係要講一句就係、是，即係香港人今次係做得好好，即係尤其是啲學生啊嗰啲出嚟啲市民咯，即係佢唔怕出雷彈，唔怕你乜嘢，亦都唔怕你拉嘅。咁呢就係我先頭估唔到，我諗住佢一出嗰啲胡椒噴霧啊，咁就散㗎啦，跟住就翻屋企㗎嘛。 嗱、個問題咧就係咁，因為咧最近好多個網站咧都俾人哋攻擊咗啦，咁所以我想睇咧，其實好多嘢我都睇唔到啊，即係淨係可以睇到 Facebook 啦，同埋某啲嘅一啲嘅文章啦，咁我就覺得真係好慘啊！即係我已經好大嘅感覺咧，就係原來一個人咧即係冇咗資訊或者資訊唔流通咧，嗰種感覺係好恐懼嘅。因為我哋不嬲生活喺一個資訊流通嘅社會裏邊，正係因為呢個少少嘅唔流通啦，暫時嚇。《蘋果日報》我日日每日都睇，我有訂嚇。咁但係而家冇得睇啊，直情成個網站我唔知點樣搞，睇唔到啦嚇。咁但係知道佢係被圍啊、被封嘅消息。咁於是你就已經好擔心，擔心咩咧？唔係呢一兩日嘅事，當然亦都唔淨係呢一個雨傘革命嘅事，而係覺得香港就係咁樣劣質化，同埋咁樣不斷係俾一啲更邪惡嘅勢力嚟到控制住，而導致我哋即係更長遠嘅嘢。譬如我淨係想睇多啲報紙，或者睇多啲唔同類型嘅刊物啊，或者資訊咧，都唔得咧。嗰種感覺咧係好深遠嘅呢一個。咁所以我唔可以係好跟足每一件事。咁但係我漸漸感覺，亦都可能因為我唔跟足咯，漸漸好似覺得成件事好似學生參與越嚟越少，係咪咧？我驚我自己搞錯，因為我睇好多嘅圖像啊，或者 Facebook 裏邊嗰啲嘢咧，其實好多都係社會人士，又唔係話好年輕嘅學生。咁其實事件嗰個進展，因為資訊唔係太流通，我其實唔係好清楚，唔知你哋兩位可唔可以講下咧？ 其實咧，Facebook 本身都俾咗係一個好大嘅平台俾我哋去留意，即係尤其是我哋喺澳洲嘅香港人啦，我哋更加少機會接觸啦。即係我自己本身夜晚就平時會睇下啲 CCTVB 新聞嘅，即係我基本上我24小時開住個新聞台，即係貼住嘅。咁但係咧，你知啦。話得係 CCTVB 咧，所以咧啲嘢已經 filter 曬㗎啦。即係尤其是之前啊，警察打人嘅事件嘅時候，搞到一鍋泡啦。但係 anyway 最緊要嘅就係、是、即係而家 Facebook 啊，譬如啲 social media 點講，好多唔同嘅人可以擺咗啲 media 上去，話到俾你聽，咦喺唔同嘅角度、唔同方面去睇到即係依件事、依件運動嘅發展方向咯。但係即係好似頭先思華咁講，係嘅，我承認嘅學聯啊、學民思潮啊，或者佔中三子一開始頭一兩日係佢哋嘅 call 咁樣，之後你見到而家好多其實係基本上係市民自發啦，同埋你見到係再唔係即係學生講幾句嘢或者學生領袖講幾句嘢嘅時候就可以散，即係就可以調配到啲人。即係譬如咁講，之前頭嗰一個禮拜嘅時候，其實唔止兩三次係叫人撤啊、剩啊、叫人調去其他地方，但係你見到成個運動咧係冇俾呢啲咁嘅事情影響到，咁你就知道咧學生喺當中，亦都學生係佔住一個好重要。位置，同埋當然嚟緊下個禮拜，學生將會同政府，即係學聯將會同政府對話嘅時候，你見到佢哋會係作為一個身份去，但係咧佢哋代表啲咩人咧？其實咧今次係要好睇，即係參與依個運動嘅市民究竟接唔接受佢哋談判出嚟結果，而真係去決定撤唔撤係佢哋自己話事，唔係學生話事，亦都唔係佔中三子話事咁樣咯。 咁嗱，我想問下，其實而家商學啊，即係學民思潮同埋學聯咧，佢係咪都是一個所謂參與者，因為就算他們的消息都不多，好像在 畫面上啊、圖片上都唔見佢哋，定係即係佢哋只係芸芸眾生之一啫咁咧？同埋佢哋都係喺金鐘。 一定嘅影響力嘅，即係譬如話佢哋，譬如佢新聞播威嘅時候，佢哋將會係被注目嗰一批啦。但係你話成個運動嘅流程嘅方向，其實佢哋已經係點講啊？掌握唔到嘅，就係因為正正係佢哋掌握唔到，所以先至即係會有咁多啊叫啲大學校長嚟過嚟講撤啊成，即係依個係我睇法啦。當然，但係另嗰一班發覺控制唔到，因為已經係市民已經係去主導嘅時候，所以就。即係令到依件運動可以 last 咁耐咯，即係好似頭先 Kenny 咁講，如果啊依個運動係用咗其他方向發展嘅時候，其實一四五日就收到工啦。我諗即係比起以前， 唔係正正就因為其實你由第一日開始，即係第二日啊，應該係第二日，第二日已經係佢已經控制唔到，即係唔係控制，我唔應該話控制，應該話佢係唔係佢帶領到啊？因為第一日你大家都記得啦，佢嗰陣時已經即 係撤㗎啦， 話撤，跟住啲人出翻嚟係。保護佢幫佢啊嘛，咁跟住嗰啲人唔係學聯啊嘛，唔係學生嚟噶嘛，係市民嚟噶嘛，正正亦都因為咁樣而可以拖到咁耐，因為咧你都唔知同邊個傾，係咪啊？ 嗱，我自己咧就唔係一個進化論嘅，即係我唔相信進化論嘅，我自己係，我相信即係我自己 基督徒 啦，上帝做人嗰啲啦。但係我可以咁講，即係而家依個社會運動啊，依個即係民主運動啊，即係進化咗另一個新嘅境界，係完全係不可同日而語，好似猿人同埋人類嘅分別咁樣。咁即係基本上係開咗新嘅一頁，因為你係估唔到民主進程運動啊，或者係一啲市民自發嘅一啲嘅社會運動會去到一個咩境界？咁好似講翻啦，即係點解話市民主導已經係離開咗啲領袖咯？即係你好似睇翻今日旺角呢件事咁樣，旺角今朝朝頭早彌敦道五點零六點鐘就俾人清曬，即係政府即係唔係政府啦，即係警察就用話清除障礙物依個嘅方法就去間接清場咁樣啦。咁但係你睇翻咧，成兩點鐘兩點晏晝嘅時候已經聚翻曬啲人喺度喺彌敦道南邊，而家又依成日啊，都有即係而家係見到啊！你如果你去上 Facebook 嘅時候咧，成條彌敦道南啊，已經係完全係擠滿曬人，係密不透風。所以你見到學生學聯喺依件事上完全冇做任何嘅吹雞又成，但係你見到市民就自己自發就走出嚟 feel 翻曬成條街，即係好震撼，好美麗，我覺得。 嗱，個問題就係咁，我係非常之贊成咧。而家已經係一個新世代咧，所有嘅做嘢嘅方法啦，無論我哋嘅通訊或者好多嘅方法已經同上一代唔同啦。咁所以有啲人真係要俾社會上淘汰嘅。咁但係咧，我自己都覺得好奇怪嘅，因為既然係一樣新嘅事物，我哋大家都係唔知道佢點樣去處理啦。既然學聯或者商學或者三子係完全不代表集會嘅群眾嘅。咁我哋假定呢啲群眾嘅最終嘅爭取，除咗梁振英下台，都應該係為咗普選㗎嚇，即係因為呢個係即係咁樣嘅聚會嘅目的啫，冇理由即係唔係為咗搞嘢，我哋相信唔係為咗搞嘢啦。喺咁嘅情形之下，咁究竟如果你話同政府嘅談判，佢哋又代表唔到群眾嘅話，咁佢哋去談判，咁又係代表乜或者能夠取到啲乜嘢嘅結果？嗱，當然唔係一定話要取到結果先至做或者唔做，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嘅共識啊。我哋成日都話。最憎啲人就係話一定要計算個結果，知道咗先做。但問題咧都係要觀察同埋要考慮，喺一個咁新式嘅民主運動裏邊，係點樣去最大地爭取自己想要嘅嘢啊嘛？呢個先係目的啊嘛。咁既然某團體、任何團體都係唔係代表我嘅話，咁佢講嘢我當然唔使理佢啦嚇。咁但係我哋又知道，咁究竟點樣先可以達到或者更近我哋嘅目標咧？呢個係我最近成日可以即係諗嘅嘢。嗱，冇方向唔一定係壞事嚟嘅，因為嗰個方向唔一定係啱噶嘛。但係實際上好實際同埋好要達到目標，我哋要用乜嘢嘅辦法同埋通過咩嘅途徑咧？如果唔係用傾嘅辦法，或者唔係用你代表我傾嘅辦法。咁由邊一樣去主導呢件事咧？ 唔係，或者係咁樣咧，即係其實咧，唔係話唔可以傾嘅，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學聯佢哋去代表去傾係可以。個問題就係話咧，而家你傾咧，你唔可以以前咁樣傾咧，即係你開價你還價嗰個方式，因為你還價你唔知你還你唔知你還到乜嘢，大部分嘅市民會接受，即係你變咗係唔可以褪嘅。即係你其實可以褪，只可以政府嗰邊褪啊！即係你學聯呢邊係冇得褪嘅，你褪出嚟，啲人係唔會接受噶嘛。所以嗰個其實嗰個底線咧， 即係我覺得嗰個大約嘅底線就係話，即係你係撤回嗰個人大嗰個方案啦，即係梁振英下台啦，或者問責啦，或者警務處長要問責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因為你控制唔到你所有群眾，你係其實你係一個代表人。個價你又冇得走賺㗎啦！學聯初咪有四個要求嘅，四點嘅嗰陣時，其實嗰四點咧，其實你做到嗰四點咧，就一定 都好 一定 公民提名， 唔係好啊！嗰個係一個嗰、那個係嗰、那個成日可以收工啊！如果 錢應 承曬你，即係可以收曬貨啦，啲人會走㗎啦。但係問題你好明顯嘅政府就一點都未必會讓你啦，唔好話嗰四點啦。咁問題咁你傾嚟有乜意義咧？咁樣咁但係都要傾㗎，咁你咪再傾咯。問題就係你傾嘅時候你冇得褪嘅，即係喺呢個。學聯呢邊冇得褪嘅，褪嘅只有係政府嗰邊褪嘅啫。即政府你還翻個價出嚟，你睇下啲人接唔接受，接受咪散咯。咁但係問題你呢邊冇得褪噶嘛，你褪呢邊啲人都喺度嘅啫嘛。 佢哋成日話啦，佢哋自己話依個唔係一個談判，依、這個無論係政府啊，無論學聯學商學，佢都話依個唔係一個談判，依、這個一個即係點講啊？依、這個嘅對話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即係心裏邊都知道，其實依樣嘢係即係唔係淨係單單對話啦，好明顯係要睇下政府肯唔肯褪，肯唔肯讓步，或者係有冇啲轉機。咁市民睇到依個咁嘅結果嘅時候，佢哋就會用佢哋自己嘅理智或者佢哋自己嘅諗法，佢話哦好啦，咁我接受啦，咁我就。但是如果好像剛才簡洛夫那樣說的話，如果即某一方面褪不褪，或者是某一方面即譬如說商學他褪的時候，一定不會即班人不會就這樣走，哇大哥他吃了87門催淚彈，他們這刻社會打，即他或者即他們可能會撤，但是之後的反彈會更厲害，即之後譬如說再有一輪新的諮詢的時候，或者是之後的元旦遊行，或者是也都不是將會我相信不會再用遊行的方式，或者 用一些更加新的方式又再佔過，這樣令到這個政府是不可以再管治下去，真的要跪低，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但是你看到政府一直以來，無論是梁振英，無論是林鄭，或者是 中國 的發言人，他們一直都沒有說過是有褪的機會，是絲毫褪 的思想都沒有，所以現在其實真的是一個很膠著的狀態。 唔係，但除咗係膠着之外，膠着即係冇進也冇退啦。即係我相信全部人都擔心啦嚇，即係除咗啲想搞事嘅人啦，即係都好恐懼咧，佢會陷入一個更加係不可斡旋嘅局面，而甚至再有流血死亡呢一樣，當然唔係我哋所想嘅啦。嗱，雖然呢樣你想或者唔想，唔係到我哋控制。個問題就係咁，你到咗呢一個階段咧，有可能係成個民主運動係受到極沉重嘅打擊啦。我成日話呢一代人從此就唔會再收聲噶啦。咁呢一個咁當然啦，你人即係無論你幾擔心要發生嘅嘢都要發生噶啦。咁但係問題即係話呢個膠着嘅狀態一定唔會係再長好多噶啦，亦都唔可能啦，係咪？咁你哋估計嗰個情形會點咧？因為事實上我唔相信大陸會。少少嘅退讓咯，可能少少都唔會咯。 佢話過佢自己係不流血但不妥協啊嘛。 咁呢個有時矛盾噶嘛，你要一個四方嘅三角形，咁都唔可能嘅。除非香港市民收貨哦，好你唔咩嘛嚇，咁我收翻屋企咁就得。咁而家去到呢一個咁樣嘅民意，又似乎難啲喎。 喺而家呢個情形咧，即係我覺得係。是不會傾到一個叫所謂我哋即係如果你係談判，通常有一個叫談到一個叫 win-win situation， 即係話大家讓一步啊，咁或者係咁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收到貨嘅時候就落台啊嘛。但係喺而家呢個 situation 咧，我睇唔到有即係你係一係贏一係輸嘅。唔係仲有一樣我嗱，即係我想補充嘅就係話咧，即係如果去到一個膠着狀態，通常你哋覺得係好悲觀係嘛？ 我會覺得即係消耗咯，我會覺得係即係對 學 生 消耗的。我覺得相反，我個持相反睇法，即係我覺得咧，如果拖落去係對政府不利嘅。 嗯。 即係你而家佢哋搞呢啲咁樣嘅嘢出嚟咧，即係其實個關鍵在於咩？關鍵就在於兩樣嘢，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人數，第二樣嘢就係你嘅決心。即係如果你夠人數，你夠決心嘅時候咧，佢今日清你走咗去，好似旺角咁啫嘛。今日簽啲升咗嚟，你而家啱啱話好多人喺度嘛。你一吹雞可以隨時 call 翻幾千人出嚟咧。喺個政府嚟講，喺個警察嚟講咧，佢係唔可以長時間咁負荷嘅。即係我反而覺得你拖落去咧，其實政府係急過我，急過即係應該係急過我哋。只要即係你只要我哋只要 keep 到個人數，你每次你話一 call 人出嚟有一萬幾千人出嚟嘅。而如果一萬幾千人真係有好嘅決心，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呢一場仗嚟講咧， 係有決心打落去嘅話咧，你係最後一定贏嘅。 咁啊，簡樂夫，sorry，想問下你啦，你對香港嘅人數以及決心，你有信心啊？ 經過頭嗰幾日之後，我覺得係有信心，因為你唔係以前我 嗰班友仔， 即係唔係，即係你七日遊行多人咗今次添，係咪先？但係七日遊行嗰啲係冇風險嘅，出嚟當一個節目嘅，佢行完就翻屋企嘅，好安全翻屋企嘅。咁佢嗰啲人，即係佢個決心唔會咁大噶嘛。但係而家今次你睇到嗰啲人係真係瞓街瞓咗十幾日噶嘛，真係對住黑社會噶嘛，真係隨時會即係有啲食呢個胡椒噴霧噶嘛。但係佢仍有決心喺度，即係佢個決心係好大嘅。即係佢有咁多人係咁大決心，佢可以影響到慢慢影響多啲人嘅。即係有啲人可能平時唔會理唔即係唔會理你搞乜嘢嘅時候，可能會好奇怪，哦你班友搞乜嘢㗎？即係個日瞓日瞓喺度，或者即係受又要對住黑社會，又要俾警察噴胡椒噴霧，你都仲有出嚟嘅。佢會開始慢慢會清明白呢件事咯。即係我覺得拖落係會樂觀啊，即係除非你話出坦克出城咁掃曬佢，咁但係掃曬佢之後，你都知個後果係點㗎啦。即係我唔相信佢會咁做咯。咁你唔咁做嘅時候，再拖落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對呢個政府嘅威信咧，係一路一路每打擊，每日打擊落去嘅。佢一每日做一啲嘢出嚟，都會做錯一啲嘢。即係如果你有啲人會覺得話啊，你拖落去會影響啲市民，啲人市民即係開始會反感。其實嗰啲係你睇傳統傳媒就係佢日日都係次次新聞報道就訪問嗰啲受影響嗰啲人嘅，呢個假象嚟嘅啫。即係如果你睇其他嘅嘢，其他嘅傳媒嘅時候，一樣有好多人係即係會支持嘅，嗰啲人受到影響，但係佢仍然係支持，一樣有嘅。 嗱，我咧就好中意啊簡諾夫講到咁有信心嘅。 我即係話，我即係用一個 situation 話，如果你拖落去嘅時候咧，係對邊邊有利咯？我覺得係對政府不利咯，再拖落去。 即係我哋都係喺度花生友咁講下啫。其實我就覺得我唔係咁樣睇咯，因為如果只是香港警察，我自己覺得簡立夫講得啱，因為實際上警察的人數有限，香港都是幾萬個警察啫嘛。你如果晚晚呢度有幾千，嗰度有幾千，根本你疲於奔命，唔好話佢會打人啊，遲啲佢全部會精神失常添，變咗對風景啊。但係個問題咧，佢有源源不絕嘅喺來自北方嘅。更強大嗰啲係軍隊嚟嘅，呢個係我最擔心。咁當然啦，簡樂夫講得好啱，佢輕易唔會出，不過亦都我唔會低估共產黨嗰種有時不顧一切而誓死要奪翻嗰個嘅權威啊！有時真係好唔理性嘅，即係，但係佢好似唔好從個國際大局咁啊，或者佢自己國內有唔同嘅地區嘅一啲嘅即係不穩因素，佢要鎮壓住共產黨。由開始嗰日開始，由奪取政權開始咧，佢基本上就係要對付人民，而唔係熱愛人民。只要你有絲毫嘅唔能夠係敬重佢啊，或者係聽佢話咧，佢就不惜一切去打死你，即係虐待你。呢個係嘅歷史嚟嘅。 如果呢件事，發生喺北京，發生喺廣州，就一早就。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係香港，你有冇你留意報紙啊？外國嘅傳媒咧係好高調報導呢件事 嘅。有 呢個 政 治亦 都 係佢死，佢我唔可以肯定佢100%唔會出呢個解放軍，但係咧呢個機會咧係可能1%或者0.幾%嘅%，所以其實講緊呢樣嘢係香港嘅普選啊嘛，你唔係要打到共產黨啊嘛，好似李柱銘話要咩要搞13億人咧，呢樣嘢就反為佢係危險啊！你而家係佢知道你班人係搞乜㗎？你班人唔係話要推翻佢嘅時候，其實佢知道你局限咗喺香港嘅內政裏邊嚟啫嘛，佢唔會呢個解放軍呢個地步嘅。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拖，即係我之前我都好擔心喎，因為拖咧越拖得耐咧，就我之前嗰兩集都有講，即係我好擔心民意消耗，跟住啲人就覺得都乜都做唔到，咁就退。但係咧令我詬異嘅就係咧，即係因為你一個對家實在太差啦，即係久唔久咧，當你民意消耗得咁上下嘅時候咧，就會有發生啲蠢事㗎啦。即係譬如係話譬如之前龍和道再重新佔領之後，即係警察去襲去。 去打人的事，跟住又激翻起一班人出嚟做咯，跟住再之前啲嘅就係話，譬如話林鄭話，誒、哎、啲人都少咗啲啦咁樣，跟住又激翻起一班人出嚟，即係係 keep 住做啲錯事咧，係刺激翻啲人去喂、哎、做繼續去繼續去可以繼續 last， 唔係因為民意被消耗，而係反而係對家實在太渣啦，或者對家實在做啲 呢樣正正我成日所講話，如果越拖得耐咧，佢做錯嘢做衰嘢嘅機會越大咯，即係今次出嚟嗰啲人咧，佢嗰個意志係好堅定嘅，即係你唔好睇佢日頭少咗人，因為好多人係真係做咗翻工，有啲時間係會少咗人，但係佢夜晚佢一吹雞係出得翻嚟嘅啲人全部。 以前係令我擔心嘅，因為香港人咧就實在太三分鐘熱度啦，即係幾日咧就覺得唉、哎、有啲悶啊，或者係唉、哎、算啦，都係唔搞啦咁樣。但係 以前因為有個大會有成啊嘛。即係你大會話殺嗰陣，啲上國教都係㗎。你嗰啲人都係十二萬人出嚟，嗰啲人都好有決心㗎。但係大會話散咁，佢咪散咯。你今次冇啊嘛。 我覺得而家最緊要就係話我哋自己個意志，而家其實係鬥意志啊。即係如果個 唔係今次啲人出嚟係佢知係佢出嚟係佢自己出嚟啊，佢自己領導佢自己出嚟啊，唔係有個大會領導出嚟啊。 嗯 啊、所以他出得嚟的话咧，佢系即系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嘅。 所以呢个真系我自己头先讲嘅一个新时代嘅抗争嘅方式咧，我哋根本就难以估计啊！即系只能够系从侧面去睇呢件事啦。但真系好可能系我自己今日咁样谂啊。其实随住全个世界嘅大局咧，系贫富越嚟越不公啦。无论系即系民主社会或者非民主嘅社会咧，就算我哋身处喺澳洲，我哋都明显地感觉呢个大地产嘅霸权啦，或者小生意生产即系小生意者根本越嚟越难生活啦，小生意啊执笠啊。越嚟越多嘅財富係集中喺極少數人手上，個個人唯有從大集團打工咧，呢一個遲早亦都會爆發一啲嘅衝突。雖然佢有一個民主嘅機制做一個 buffer， 但係實際上我自己預期啊，而家澳洲嗰、那個即係失業率亦都係增高啦，即係好多人都失業啦。咁於是你會覺得社會係有不穩定嘅因素。我自己成日諗，其實好可能香港只不過係一個再有更多其他因素而一個嘅爆發點。可能全世界有未來的一些的社會運動，就是由香港這個雨傘運動而引發，是很難講。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既然是這麼新式的運動，這麼新式的毫無所謂沒有領袖或者不是一個有很主要的領導方式，我們真的要好好地去研究，或者將來真的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或者是政治學家要好好地研究。我們當然只不過現在是一個觀察，但我相信我們都是很有意義地一直在看這一場好像是沒有領導的革命，是怎樣是去自己不斷去調節自己的生存的方式，然後跟這個咁恐即係咁巨大嘅一個嘅大集團嚟到對抗，我真係覺得我諗我哋都係唔知叫唔叫好唔好彩啊！唔好彩嘅就係我哋生喺呢個時代，但正係好彩嘅就係我哋見到一場咁樣嘅轟轟烈烈嘅嘢，而喺我哋嘅最愛嘅家鄉裏邊嚟到係即係發生咧，我諗我哋都係覺得值得嘅，有啲嘢都係。 即係可能唔知咧，其實我哋有時會，我都自己會諗下，其實我哋譬如我哋依三個人咁樣，我哋或者係香港嘅話，會唔會係即係仲係少數咧？你明我意思啊？雖然真係見到好多人出嚟去佔領街道啊成，但係我同我身邊嘅人傾偈，無論係我自己教會裏邊嘅，又或者係我自己身邊成家人嘅，都發覺，咦？佢哋嘅諗法都係話，真係搞亂香港喎，或者係又爭取唔到喎。 我話俾你知啊，逢係一啲逢一革命咧。佢一開頭佢唔會係過半數嘅人去做呢樣嘢。如果有過半數人一齊做呢樣嘢，根本就唔需要呢場革命。 成功咗啦，過半數 都多。你逢係一個革命，一定係好少數， 十分一都唔知有冇。 十可能百分之一嘅啫，唔好話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但係呢百分之一嘅人係有一個好堅決嘅信念，佢知嗰樣嘢係一定啱嘅，佢一定有一個堅決嘅信念嘅啫。其實有百分之九十嘅人咧。佢係唔知道，即係佢係人哋講乜佢講乜，一個好膚淺、好低層次嘅諗法嘅啫。即係佢可能佢就諗，唉、哎、阻住我翻工就梗係唔好啦咁樣。但係佢唔係去到，但係如果你真係搞革命、搞呢啲革命嘅人咧，佢係個佢嗰個層次唔係呢啲咁低 level 嘅。所以其實咧，每一次革命係嗰啲人咧係、那個數量一定係好少。如果你同個全人口嚟比，所以其實你唔需要覺得話點解我身邊嘅人咧個個都唔係我咁諗嘅，其實。 唔需要個個都好似你咁諗嘅。如果覺得你咁諗，根本就冇呢場革命啦，唔需要啦，係咪？ 嗱嗱即係統計學即係話俾我哋知咧，即係依個係只要一間公司咧有17% 嘅人咧去決定一件嘢嘅時候，就可以帶動其他人一齊去做依樣嘢嘅。咁所以頭先講阿夫講得啱嘅，其實係需要少數。但係點解我咁講咧？即係話我哋係咪少數咁樣？就係因為咧，我發覺身邊即係屋企人啊嗰啲佢哋講啲嘢咧好有見地嘅喎，就係話喂大佬我哋。講真啦，我哋回歸咗中國，而家真係我哋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噶啦嘛。點樣可以去？如果大陸啊真係因為咁樣去褪啊俾嘢嘅時候，哇咁點啊？澳門點啊？澳門完之後就新疆完之後西藏之後， 佢哋唔係佢哋唔知嗰個問題就係話你真係大陸整咗個一國兩制出嚟啊嘛。係一國兩制話明一國兩制就有兩制嚟噶嘛。而家問題就係你今次即係香港人出嚟就因為你。唔係講你同你同你講一國兩制嗰樣嘢， 唔算數啦。 係香港係一個內地城市一樣咁看待，咁梗係冇啦，梗係唔得啦。但係問題一國兩制嘅時候，除咗國防外交，你理論上係你點都得噶嘛，係咪先？佢哋唔清楚呢樣嘢咯，佢就將呢個香港同呢個上海同呢個廣州嚟一齊比較，咁梗係唔可以咁啦，係咪？梗係唔得啦。 咗唔清楚就應該唔係唔清楚噶啦，但係個問題就反而佢哋話係咁噶啦，共產黨係中意講大話噶啦，咁點啫？你又對抗唔到佢啦，咁跟住話，咁你咪要安，即係嗰種安身立命，唔係話好願意做奴才嘅，不過就咁，我還點冇得揀啊，唯有做奴才，即係嗰種成個民族嗰種認命啊，唔好同你對抗唔到嘅人對抗嗰種嘢咧，無論係凡夫走卒或者知識階層咧，我真係見得太多，同埋我真係覺得。真係已經覺得好厭倦。 即係羅范招芬咧，15號嗰日咧就寫一篇文喺 AM730話，抗命過後還需認命，就正正係頭先思華你講緊呢樣嘢。 真係可怕同埋可厭啊！真 係。即係嗱，當中啦，我唔講咩啦，佢 quote 咗兩句聖經咧，簡直係完全係亂咁 quote 啦。但係唔緊要， 一直落地獄啊，咁樣亂 quote。 一定亂 quote， 但係咧佢當中講到一樣嘢，我真係嬲到咧，而家仲嬲緊，就係講緊佢話香港人咧好比受人飼養嘅籠中鳥，生活寫意，但係不懷好意旁觀者就會喺個籠裏邊丟石頭，跟住咧主人咧會有損失鳥而有重傷。哇！我真係講粗口啊！你容許我講一講。 要啊！你仲有啊？呢、這個羅范椒芬嗰個下流賤格咧，仲好似覺得自己做一隻籠中鳥咧係可以得意洋洋嘅喎，咁樣叫生活寫意啊？我心諗你個 即係籠中鳥真係咩畜生？即係當我哋即 係你好寫意啦，你係咪變態啊？仲要講，何況呢個比喻本身， 你可以問下佢啊。你問下你食海鮮啦，你食海鮮啦，中意食海魚定中意食養魚啊？梗係海魚生猛啲靚啲啦。 係啊，仲有 邊人養魚？即係邊人話自己覺得自己係只雀仔㗎？ 落到咁嘅喂，仲有你係咪好中意做一隻籠中鳥啫？如果係嘅話，你係真係稍微有啲意志嘅，你就盡快要飛出嚟啦。佢仲要話本來就係一隻籠中鳥，點知係生活寫係生活寫意？我心諗你去死啦！你做籠中鳥，你都可以自鳴得意咁喺度生活寫意。你呢啲咁嘅人，仲話作為一個意見領袖啊，仲會入去啲即係香港嘅最高權力中心行政局。咩人嚟噶？第一，你隱喻失義，這個比喻就差到極。第二，哇，你居然因為自己一隻籠中鳥，生活寫意而得意洋洋噶，係啲發神經噶真 係。喂，即係我意思就係第一樣嘢唔啱，就係你唔應該去覺得自己係即係點講？你自貶身價一來，同埋即係呢個主人。即係你會用咩用叫自己係一隻動畜生而中即係譬如話咩啊講香港人係畜生，但係大陸就主人啊。 奴才性格啊啲奴隸性格。 最大問題係佢好樂於做喎、哦。喂，如果你俾我做，我冇得揀，我都痛苦到極點啦，係咪先？喂，你仲好似好開心咁喎、哦。仲有好明顯啦，你叫香港其他人就好似你個咁嘅死人垃圾諗法咁啦。喂，香港人就係唔想認命啊！你唔好咁變態啦，你中意自己爬入個籠度你就爬啦。 但係調翻轉頭咁講喎，即係有啲咁，即係一樣米養百樣人，真係有唔少嘅人，我相信嚇係咁樣諗嘅喎。佢即係你唔好搞到我生活，我就係要生活安定啫。即係我淨係要有三餐，有一飽，有屋住咁樣。咁當然香港人而家好多人都冇屋住啦。咁但係即係嗰種感法就係話，喂大陸，我哋係 under 大陸㗎啦，我哋要咁㗎啦。 你彈翻佢一句咯，咁同啲家畜有乜分別咧？做 而家咪就係 畜生咯，畜生 自己就覺得自己係家畜， 都係有指向你啊。 佢自己本身都覺得自己 好似覺得好安樂啊，同埋好快樂咁先恐怖。即係老老實實，如果係一隻籠中鳥係冇得揀，你知咩咩好多我嗰啲落後國家啊，嗰啲 developing country 啊，裏邊好多女性可能真係咁噶。喂，人哋好痛苦噶，雖然可能佢唔知，佢唔知佢唔痛苦就係冇辦法。但係我哋係知，我哋受過教育，我哋有文明嘅洗禮，你點可能甘心於做一隻籠中鳥啫？係都痛苦不堪啦！你仲可以叫人鼓動人哋去做嘅，然後就話：，誒、哎，你搞我就係你錯啦！喂喂，完全係你唔好話一個意見領袖，就算係一個街邊嘅八婆，如果見到咁，我都要鬧佢，即係咁無知、咁無恥啊！即係極極度侮辱香港人啦、啊！香港人是一個文明、有自主、有價值的，本來是你而家想屈佢，挖佢入個籠度，佢而家唔甘心於想，所以想出嚟抗爭啊！你唔好咁癲啦！你仲想人哋認命做一隻籠中鳥？你真係發神經！你翻到屋企做你老公嘅籠中鳥啦！ 即係我覺得，頭先思華都講過，即係哇！如果你行政會議成員你都即係個思想係咁樣嘅時候，哇！大得了嘅，得了嘅。 唔知真系， 即系政府嘅政策由你开，由你计划嘅，咁得了嘅， 咁 仲 咁， 仲系为香港人谋福利嘅吓？ 咁当然冇， 即系一开始讲真，一开始都冇，但系我系头，即系佢乱 quote 圣经，我都冇咁嬲。哇，佢讲外讲香港系龙中，我真系嬲到火屎。 喂，仲有佢好乐意嗰度嬲啊，好乐意嗰度嬲啊。譬如我系龙中鸟，我一路喺度愤怒，咁都正常啊，系咪先？佢仲好乐意就话你唔好搞我啦，你而家搞乱晒个局，嗰度先嬲啊嘛，系咪人嚟噶？ 咁所以就係咁嘅諗法，就係可能可以種植喺好多人嘅心中，所以先有咁多反佔中嘅人咁樣啦咁樣。咁但係講到反佔中啦，咁都不忘要講下警察喎，即係近排嗱警察喺嗱咁而家啱旺角現場就係警察又獅子胡椒噴霧啊，咁而家即係去分開翻啲彌敦道嘅市民，咁你見到即係警察而家所做嘅事，譬如話近排咧，龍和道好出名嘅，而家即係有七個嘅警員就去毆打一名嘅示威者啦。即係嗰個示威者本身之前可能去潑一啲不明嘅液體，跟住之後就捉咗佢喺個暗角度圍毆啦。就係大家有冇睇完新聞啊？ 有曾建超啊嘛。 系啊， 上曬國際咯， 上曬國際頭條啦，即係我哋香港又名譽海外啦。咁但係大家你點睇呢件事啊？ 我覺得係即係好明顯啲警察開始失控噶啦，即係嗰個壓力啊，嗰個成令到佢係失控。如果唔係正常係唔會咁做，拎的翻去先打都唔喺街度打。 係嘅，拎翻去打係正常嘅，真係。 我大家其實會唔會覺得其實好似睇戲咁啊？即係而家好似即係啲戲咧，以前啲港產片咪講到哇啲警察內部好黑暗啊，即係黑社會又黑暗啊，成啊咁樣。但係即係現實搬上去熒幕度就一模一樣啦，真係。 我唔係啊，嗰場戲咧荒謬過睇戲好多倍喎，因為佢真係非常之荒謬。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有一啲係即係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嘅當權者，而去壓迫一啲嘅平民啊，或者市民，或者弱勢社群。警察應該都唔例外，但係一定唔係個主流嚇。如果係主流，我哋就即係做人就好絕望。第二咧，仲有佢哋做咗呢啲事咧。如果被人知道，他應該是被懲之於法的，這個是正常的社會的行為。香港以前都應該是這樣，香港都試過有魔警，又有一個女仔去報警又被警察強姦了，但我們香港市民很深知道警隊不是這樣的，真的就是樹大有枯枝和有害群之馬，我們一般是 trust 他的，一般下。但是經過今次之後，我不單止說他七個，有人可能會說七個佔警察的數目裡面都是少的，就算你一百個都是少，但係個問題就係成件事的處理方式是不公正咁樣去處理，而又是被某啲嘅或者是警隊或者是當權派想 cover 住，咁當然而家就衰啲 cover 唔到啦。但係整件事的處理方式咧係並冇係當將佢哋當做害群之馬咁樣係公正，或者是將佢哋嚟到處理，甚至是希望是得過且過，或者是 變本加厲，即係話如果今次係冇人發現嘅話咧，好似頭先 Kenneth 咁講，就應該係當街又好，當陰暗嘅角落好，甚至拎翻去警察警署又好，因為成件事就唔會俾人發現。嗱，呢一個先係恐怖嘅地方，即係話佢做錯事，全世界都有警察做錯事、做壞事，一定有，每一個警隊都有。但問題嗰個 我講咩咧？ 後續係唔單止係唔要得，係直情係令人髮指咯，我覺得。 其實咧，嗱，即係喺90年代開始咧，嗰個警隊開始係做得 好 幾好嘅，即係喺回歸前嗰個警隊咧，嗰個聲譽係好高嘅，即係會有個別呢啲事件，但係啲人咧係 係 明白到呢啲係個別嘅嘢嘅，即係嗰個即係對 冇 警 代 察嘅 表性啊！ 尊重咧係有喺度嘅，但係回歸之後咧就開始慢慢。睇到係開始變差，咁今次咧其實係一鋪過咧，係將呢隊警隊打殘咗。你諗你就睇過陳文2年前有 嗱， 篇文 陳 係 文咁樣文章啊，已經 如 係幾年 何 前，真係 兩 而 年 家 前嘅兩 好 三 似 年 一 前嘅 言咁啊，真係 如 真係差 何毀滅一隊警隊啊嘛？佢 異。 講你毀滅隊警隊，你唔係用槍用炮毀滅佢，你係令到佢嗰個認受性。係冇晒嘅時候咧，呢隊警隊咧，即係佢內部會係自己會瓦解嘅，即係你喺度做，慢慢啲人會覺得佢做警察係一種羞恥嚟嘅時候咧，咁呢隊警隊咧就嗰個尊嚴冇咗喺度嘅。咁今次咧其實有幾件事咧，警隊咧係玩完嘅就係第一件咧就係話佢放催淚彈嗰度啦，即係你係人都覺得你使唔使要放個催淚彈就拎埋啲槍出嚟啊咁樣咧。咁第二件事咧。就係呢個旺角嗰個警嗰個黑社 黑 會度 警 啦， 啦， 咁好多人係影到佢呢頭捉呢頭放啦。咁第三件事就係呢次係打呢、這個拉埋喺二角打人啦。咁你呢啲全部係喺主流傳媒都睇到噶嘛？你唔係話呢啲係生安白做出嚟嘅嘢，普通嘅市民無論你咩政治立場，你睇到呢樣嘢噶嘛？你成個警隊嗰個聲譽咧，就係喺呢一次咁嘅事件之後，呢、這個雨傘革命啦，就令到。第一個政府部門被摧毀就係呢隊警隊。 嗱，最重要係咧，我諗兩位都知啦，喺《蘋果日報》嗰度嘅門口啦，呢、這個報刊裏邊嗰個門口有堆咁樣嘅垃圾，咁啊坐喺度圍住人哋，就唔俾人哋出報紙。嗱，呢、這個我哋可以稍後再講。但係個問題就係嗰陣時其實咧，法庭係頒布咗一個即係法令，係要求即係要驅散呢堆咁樣嘅人群，然後咧報紙一定要復刊嘅。咁但係居然咧警察可以袖手旁觀，然後咧仲要係當啲報刊嗰啲車出發嘅時候咧，警察係讓呢一啲咁樣嘅大叔大媽上去檢查，話原來係信報唔係蘋果日報，於是佢哋就放行。喂，呢個咩警隊嚟㗎？即係個問題就係頭先阿 Kenneth 有講到，你咁樣去毀滅一個長久以嚟建立信譽、經過好多代人好好咁樣去建設嘅一個唔貪污嘅，被認為係東南亞甚至係世界上最好嘅警隊，你咁樣去即係毀滅佢，咁我唔知鮑石你自己認為咧，其實咁樣會有啲咩？唔好講到咁高話，我哋要選舉普選先啦嚇。咁譬如話，如果呢一隊警隊係咁，如果係威信蕩然無存啦，咁你就認為會對香港日後就算係普羅嘅生活會有咩影響？ 其實今次之後咧，即係嗰個社會冇辦法地，即係分裂咗，即係你會見到第時嘅社會，無論係即係經過今次呢件事件之後啦，即係我諗生活安定翻之後咧，警隊同埋市民嘅關係一定會即係有一個好大分歧，可能佢走翻去以前60年代、70年代嗰陣時，即係去翻好仔不當差嘅嗰種嘅心態，真係你去睇翻嘅時候，你會去有個差佬喺附近嘅時候，你會懷疑喂。呢、这個人係咪幫市民㗎？或者呢個人係咪為市民服務？定係有事？佢都係政府嘅其中一個工具去壓制我哋，無論去做任何 decision 嘅時候。所以呢個心理陰影咧，其實已經重重地打落去即係每一個人心裏邊嘅。所以呢樣嘢係要用好長嘅時間去慢慢去 build up 翻。即係你好似頭先阿簡樂夫咁講，80年代、90年代嘅時候，嗰陣時嘅景都係最好㗎嘛。咁但係即係但係之前係經過咗一段好長時間慢慢洗滌，先至可以令到人哋 build up 翻呢個信心。但係而家依一班就係依一批新嘅人，無論係警察自己本身啦，對市民嘅睇法啦，或者市民對翻警察嘅時候，或者係嗰啲做緊警察嘅市民嘅時候，哇，已經係哇精神分裂嘅喎，會唔會啊？ 唔單止係咁啊，我想補充一下咧，鮑石你講得好啱，但係最後咧，因為呢個係台灣經驗嚟嘅，最台灣228事件之後有一系列嘅影響，其中一樣嘢就係所有嘅政府工。 所有的公權力的機構完全不吸引一些正常、正經、正義的人，於是就只有一些社會上沒有出頭之日，或者是最垃圾的人，或者純粹為錢，看到錢就開眼的人就入去各個政府的層面。警察是一個相當吸引的職業來的，當然他有所謂正義感，又有薪高糧準，但是如果你真的吸引不到一些很乖的新一代去走入去的話，他只會吸引一些劣質的東西，咁一定唔單止係會粗暴對待市民啊，唔幫手啊，佢一定會其他嘅垃圾，譬如話又係會貪污啊，會受賄啊，因為你個基本上你吸引嗰啲係啲垃圾啊，即係等於而家嘅立法會啦，你吸引咁多垃圾入去咧，佢最後你真係做正常人，你真係唔想同呢啲垃圾。黃毓民先生已經講過好多次，真係見到呢啲垃圾命都短多幾年，即係你見到啲咁嘅人，你除非你真係好有志去改造個社會。你真的會覺得是恥與為，如果這隊警隊是這樣的話，他日後是更多污糟邋遢的事，不單止是不能夠面對市民或者被市民看不起，他就是一些社會上的失敗者才會加入去，那他所有的受賄啊那些又會出現，整個社會是倒退好幾十年的，由警隊開始，可能就是去到醫療機構，去到各個層面呢，又貪污啊，又腐敗啊，又污糟啊，又噁心啊，吐痰啊，去吃碗麵都要收受利益啊！你不能够想象和容忍这个这样的情形再度发生在一个本来是相当 advanced 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很美丽的城市，这个是很值得担心的。 但媒体上面也不是帮一些很大的忙，因为譬如说好像刚才即之前说这七个警察他去非法的去，即现在还是已经停了职了，但是即你看到他们 那种报道方式或者是成的时候，或者是即当中非即无论是 social media 或者其他的地方都是不断的火上加油的时候，其实呢他营造了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又极端化了一件事，即有时会令到人觉得即觉得哇警察已经是不对了，或者你看到周围看到警察的话，哇大佬即已经是问候人家妈了，但是另一边厢我觉得反而这个警察对警察的那种怎么说negative 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些的抗拒，或者是一些直情你一见到警察就用粗口对待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学者这个市民运动呢是会构成不好的影响，一来会令到个冲突更加会容易发生，二来就是个焦点模糊了，现在好像很多的 focus 都摆在哇警察做得不啱啊，成日每日都是去研究警察何時要 去處理這些事，而反而去 miss out 了喂大家其實 個初衷是什麼，其實個初衷是要爭取這個普選，爭取這個公民提名。 我覺得就是當然不可以過分你是即是去挑釁他或者成，但是我覺得如即是你不可以說是那幾個警察壞而已，其他警察是好的，就其實你不應該這樣再看下去，因為警察就做了這件事的時候，他整隊警隊都要負責的，即是由這個警務處長都要負責的，即是如果你因為一個警察犯錯，理論上是不是，如果現在你在這個時候的，即是你不可以原諒任何一個警察做這件事，你是要，即是我覺得是在這個策略上，在這個城你一定要是將，即是你令到他覺得，即是其實你要，如果你一個正常的警察或者成，你應該反省一下你現在做的事是不是對的，為什麼人會這麼憎你，是不是人是不是人開頭一早已經是這麼憎你，不是的嘛，是吧，即是這件事未發生之前不是這樣的嘛，人這麼憎你是不是因為是不是你有問題呢，如果警察不懂反省這件事的時候呢，那你是令，即是你是令變相鼓勵他繼續是一個做一個這個政治即是政權的打手，是的沒錯了，但是如果你即是你如果你要是將他放在對立面上呢，你是逼到他覺得我這樣做是不是值得呢，我鬥份人工，我是不是值得要為你即是做這些事，這件事呢，其實即是說真的，你一個警察，你正正常常的拉了他，你拉了他就拉了他咯，他做那樣打那樣東西是 extra 來的嘛，是他自己覺得不憤氣或者覺得什麼成，即是他打人的警察，他心理上已經有問題嘛，他心態上有問題，嚴格上來說他是不適合做警察的。 沒，我剛才就說即正如剛才兩位這樣說，就吸引了垃圾去做咯，第二即入不到黑社會那些才去做警察咯，那你整個東西就沒有了，所有各 方面都係一齊墮落落去，因為你睇唔到出路咯。我唔相 或 信啲 者 警察 你調 會。 轉咁諗啦，你哋調轉咁諗啦，你個政府係啲衰人入晒去，你佢先至會滅亡噶嘛。如果有啲好人去，咁咪幫佢可以撐住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調翻轉個思維嚟諗，我就覺得佢係越衰越好啊。佢越衰，佢先加速佢滅亡。佢最後佢係會滅亡噶嘛。 佢滅亡咧，最大問題，佢就唔係一個普通嘅社會，佢就會有大量嘅13億嘅垃圾嚟到係支撐住佢，呢 個係 唔 我 係 最 咁， 擔 當然 心。 啦，當然有一段時間係會好痛苦啦，即係等於呢個好似火鳳凰咁，你唔死，你唔會重生嘅。 哇！但係我剩 揀落 翻 去真 三 係好 剩， 嘅啫，好 係 鬼 咯， 好 咁好嘅，喂，點解你 positive 個諗法嚇咁正 啊！ 能量嘅？ 佢非常 positive 啊！ 唔係 positive，即係我睇法，即係話你唔係睇呢一喺呢個 moment，你睇呢一時呢一刻，佢係做佢係乜？佢係做即係好似覺得你話佢越嚟越衰，好擔心呢樣嘢。即係我反而覺得佢即係你長痛不如短痛，你不如衰到夠，一嘢佢自己啲人全部走晒出嚟，你全部香港700萬都睇到你衰嘢嘅時候，你有600萬有良心啩，有100萬人冇良心啫，都有600萬有良心啦。咁你個政府咪玩完咯？你唔做衰嘢，有啲人就覺得佢仲唔信佢係咁衰噶嘛？可能仲未信噶嘛？ 咁其中一個好我建議俾個建議啦，即係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揾下警務處長個人頭啦。咁就即係只要佢下台咧，咁啲人對警察怨氣咧，起碼減一半，我話嘅。咁所以但係之後嘅事咧，欲之後事如何，你都要繼續睇落去啦。因為即係你見到依場運動咧，真係冇咁話咁容易就完啦咁樣。咁所以到最後啦，講講每人又再講 有 啦。你諗 講 下思華，你諗下你將會你預計將會點樣發展啊？ 我 呢個 預 事。 計嘅發展，我從來都唔係一個樂觀主義者啦。不過我就覺得阿爆石你好得意，每個禮拜要一個人落台，不過成日都落唔到，我覺得好凄涼。不過咁，我成日都話，無論我樂觀或者悲觀，我都會繼續做我認為應該要做嘅嘢，因為人啊，畢竟係應該要為一啲嘅理想而做嘢，咁所以我都會繼續嚇。 簡洛夫咧？ 我都係嗰句嘅，都係即係短期都係悲觀嘅，因為其實佢仲係好強硬，同埋即係仲未去到一個叫做嗰、那個叫做咩咧？即係轉捩點啊，或者一個引爆點嘅。 哇！仲未 仲 引 未 爆 引 點啊？ 唔係佢一你唔係因為 咁 即係呢個政唔係呢個政府係好衰到佢可以將嗰個引爆點噴到好厚啊！正常政府都 爆 係咁 好衰 嘅。 啦！ 正常嘅政府有人落咗台引咎辭職，咁啊已經平息咗㗎啦。但係呢個政府咧，呢、這個政府係好特別嘅。佢咧就係好即係好強硬好盛啊！佢唔會聽你講嘢。咁但係咧，佢始終咧，即係我個短期我係悲觀啦，但長期我樂觀嘅，因為就係正正因為佢係可以咁樣做落去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只會激發更多人去清楚，更多人會行出嚟，同埋今次睇到出嚟嘅人咧，我覺得係好堅定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同以前嘅所有嗰啲示威啊，所有嗰啲嘅，同埋喺全世界嚟講都係冇呢個咁樣嘅例子，即係話第一樣嘢就係話冇一個組織啦，第二樣嘢即係啲人自發啦，第二樣嘢就係好和平啦，即係你揾唔到藉口去用更大嘅武力去對付佢，逢係咁和平嘅時候，你用大啲嘅暴力咧，你人哋即係國際會譴責你，睇得到而家已經係即係。嗰啲出雷彈嗰啲咁樣嘅嘢已經係上晒國際係嘅報道㗎啦。咁你唔通而家你開槍咩？係咪？冇可能㗎嘛。 喂，中國人有句説話咧，叫死豬不怕熱水燙啊！即 係共產黨就係咁，佢都係啲國際聲譽麻麻地咧，我又唔係好覺得。 唔係，咁 咁或者佢扮 佢 嘢， 始終都要利用香港嘅，即係其實佢 或者佢扮嘢嚇。 最有一個原因，因為香港係特殊嘅。即係 係。 你唔可以再放豬喺國內嘅嚟睇啊！國內睇一早已經殺鬼曬你啫嘛，係嘛？咁香因為正正因為香港呢個特殊地位咧，所以能夠令到佢咧就係變咗咧，佢打你又唔得，唔打你又唔得嗰下，佢而家係好，即係我覺得佢係唔知點，反為我覺得政府係唔知點， 即係好似好無助咁，佢都唔知想點。 係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拖落去咧，我覺得係頭痕嘅嗰個係政府，唔係我哋嘅市民。市民你只要係堅持就得㗎啦。 佢講咩？不流血，但係不咩話？ 不 妥協，係咪矛盾啊？ 係一個好矛盾嘅嘢嚟噶嘛，所以佢係做唔到嘅。 點你就揾笨咩？真係，唉！ 啊，除非你咩咯？除非你啲人自己散咗，佢咪不流血不又不妥協咯。但係如果你有，所以我正話點解你如果你啲人啊，你所有嘅人你夠堅持嘅話咧，佢不流血不妥協呢個就變咗係天方夜譚嚟啦。 咁而家最尾啦，咁我講啦，就係我淨係希望咧旺角嘅市民就係安全啦，因為即係今頭先咧都發生即係警民衝突啦，都有由胡椒噴霧啊，又出埋即係防暴警察咁樣，咁即係最緊要今次係 keep 住啦，大家真係係去。 唔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就話你其實呢啲運動你唔好同佢唔需要同佢硬碰，硬碰俾佢藉口咧，佢係可以做即係可以鎮壓或者戒嚴性都，你唔需要同佢硬碰嘅，你係咁依走埋碰兩碰咪走咯。你第日又嚟過咯，佢就唔知點樣個老鼠拉龜噶啦。 啊，咁好啦，咁到最尾啦，咁希望下個禮拜我哋講嘅時候係有一個 光明嘅未來， 即係光明嘅未來啦。好，下個禮拜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